好，同学，我们来看讲义的第六页，第六页第七页哈。我们上次第一堂课呢，讲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，那当然比较重要的，像是邱连光老师的一些想法。好，那我们说他的重点是为了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不理性裁判。那具体的避免的方式呢，就是上次有提过的大方向哈。就第二页的最下面，法院要加强他的新政公开，就是阐明的义务。那当事人的部分呢，要实质保障他的程序主体权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上次有介绍到程序主体权、处分权，好，还有程序选择权。然后从程序选择权那边延伸出来，它有两层的概念嘛。好，第一层是立法者要广设不同的纷争解决制度，让当事人去评估、去择用。所以呢，我们上次有讲到第五页，好，就是各种纷争解决制度，包含什么诉讼啊，好，上面的和解、好调解，还有仲裁，还有非讼程序。好，那我们后来就讲到非讼跟诉讼的一些区分。好，所以我们剩最后一个问题还没有提到。那邱老师的部分呢，最主要是认为非讼程序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好，所以他抓的是法理，抓的是特征。好，就是第五页最下面那个七大特征。那如果具有非讼特征的事件，他说就要适用非讼法理。好，那非讼法理就是在第六页上面我们上次讲过那个表格。好，那这跟诉讼法理是完全不相同。那到底要怎么区分？好，所以我们上次最后有提到结合两个问题嘛。好，就是第六页的括号三跟第六页的括号四。好，我要如何去区分它是非讼事件还是诉讼事件，然后进一步决定它是使用非讼法理还是诉讼法理。那第一个实务见解，好，它是采实定法说加上二元分理论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实务的见解，实务通说。那邱老师采的是纷争类型论加上法理交错适用论。那我们上次呢看完了第八页那个表。好，第八页最后一个题目是请求抚养事件，它比较特殊，它这个事件呢是交错适用两个法理。好，那我们另外好补充的题目，同学你可以写在第七页的最下面，我们要具体来讲邱老师的操作。好，这个题目是裁定拍卖抵押物。好，那这个甲是抵押权人，那乙是抵押人。好，那这个甲就用非讼事件法，这个是非讼事件法的规范。那利用非讼事件法呢，走一个裁定拍卖抵押物的程序。好，那在程序中呢，乙就抗辩。好，他说我已经还钱啦，你怎么可以卖我的东西。好，做了一个清偿的抗辩。那同学，当你看到清偿抗辩，你要先想它是跟实体法律关系有关嘛。好，所以它的性质上是属于实体抗辩。跟实体法律关系有关，好，是属于实体抗辩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比如说同学你是这个案子的法官。好，那因为你是如果照实务来讲，它是走非讼事件法嘛，所以它是一个非讼事件嘛。好，那你是非讼法院的法官，你能不能处理实体抗辩？按我们上次讲的，非讼法理是用什么？它不做实质审理嘛，它只做 刑事审查，所以按道理讲，你应该是不能理他才对嘛。好，如果照目前实务通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哈，如果照目前的实务通说，虽然把它当作复习，好，上次讲结合两种说法，我们采的是实定法说。加上二元分理论，好，实定法说怎么讲？看你这个事件是摆在民事诉讼法还是非讼事件法嘛？好，如果它是摆在非讼事件法，那它就是非讼事件，所以这个题目摆在非讼事件法，所以根据实定法说，它是非讼事件。再来加上第二说，二元分理论，好，因为它是非讼事件，所以用什么法理？我们就使用非讼法理。那因为使用非讼法理，好，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啊，你最重要的三个部分，好，第一个他不做言辞辩论，好，他只做书面审理，不公开，刑事审查。那跟这个题目有关的，好，考点是落在第三个，因为只做刑事审查，所以要去抓他的考点，好，他考点落在这边，因为他是做刑事审查，所以不得审就实体抗辩，所以非讼法院的法官不能理他。好，所以如果照我们现在实务见解，这个非讼法官不能理他，那这个救济方法你要定数。所以这边好，乙的救济方法，假设他真的已经还钱了，好，那应该是抵押债权就不存在了嘛。所以呢，实务说你只能另诉救济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好，我们习惯是实限制诉讼啊，好，或者是一个主张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诉讼的性质。所以呢，乙要另诉提起一个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。这个是实务上的做法，好，确认抵押债权不存在，这是一个确认之数，然后在诉讼中你可以主张，好，一并申请停止执行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实务的见解，好，他的做法。所以实务做法是你要透过另诉救济，在非讼程序是不能处理的，好，绝对不能处理。那另诉这个方法顺便来申请停止执行，看起来好像完美嘛，好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我就是走另外一条路来救济。可是如果以邱老师的眼光来看，他会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上次有讲过，邱老师会先骂一下对方嘛，好，再说自己好，所以拿进去看对方他有什么缺点，好，他的问题在哪边。好，那我们就换，好，以邱老师的方式来讲，用邱老师的眼光看这个题目，好，实务的做法，第一个问题切一半，上面叫非讼程序，好，那非讼程序其实很快，实务上就很快，他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裁定就下来，然后就送去执行的，非常的迅速。那下面这边我要另诉救济的方法叫诉讼， 好，另外的诉讼程序，所以它会造成两种程序不必要的分离，造成你必须要定诉的不经济。所以呢，邱老师说第一个大问题，你要定诉，这个方法是定诉，这是第一个缺点。第一个缺点，好，你要定诉救济。好，那我们诉讼法不喜欢定诉哦，我们都不喜欢定诉，因为定诉会带来什么问题？你要开启其他程序，浪费大家的劳力时间费用啊，好，然后浪费司法资源，然后非常的不经济嘛，所以定诉绝对是一个缺点。它最主要的不利是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？程序上嘛，对，浪费劳力时间费用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所以呢，它会导致侵害程序利益。好，第二个缺点，实务说好，你可以在定诉上面呢一并申请停止执行，这样你的房子就不会被卖掉了。好，但是邱老师说他是骗你的，他其实骗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表面上可以，但是实际上来不来得及。我们说上面很快嘛，上面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啊，然后裁定做出来就送去拍卖了。可是下面如果同学你有打过官司的话，一般的实务的动作第一个月然后通知给你嘛，叫你开庭，所以你第一次见面是一个月后，起诉一个月后，然后呢通常第一次大家都不会太认真嘛，好，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月才开始正式进入状况，所以等到第二个月你的房子可能就已经被卖掉了，所以呢通常来不及。所以第二个缺点是在这边，表面上可以申请停止执行，但通常是来不及。因为上面快，好，下面慢，所以下面来不及阻断上面的强制执行，那来不及你的房子就被卖掉了嘛，所以这会造成你的实体上的不利益。所以邱老师说你们实务进展太糟糕了，好，就是侵害程序利益又侵害实体利益，没有一点好处嘛，好，而且要造成两次程序非常的不好。所以邱老师就说我的讲法比较好，我的讲法就是我们上次有后面有提过他怎么讲，刚开始像这个案子刚开始是非讼嘛，那我就先用什么，刚开始还是先用非讼哦，好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先用非讼法理，但是呢只要以做了一个实体抗辩，这个叫什么，我们上次有提到它叫做讼真性显现嘛，好，就是实体抗辩涉及到实体权利存否的问题，它具有两造对立的讼真性的存在，好，这种性质，所以当它出现实体抗辩，这个叫做讼真性显现。那就进入另外的阶段，好，我们就用诉讼法理，改用诉讼法理。所以邱老师说我的讲法比较好，你要不要定诉？就不用嘛，你是当庭同一个法官同一个法庭，然后呢换一颗脑袋就好，就换一个法理就好，就我本来是非讼法理嘛，好，那我现在就是讼真性显现之后我就换一个脑袋换成诉讼法理就好，从此改走诉讼法理的程序，诉讼程序，他说这样是最快速，所以可以避免定诉，也可以避免来不及阻断执行，都可以避免了。好，这是邱老师的说法最大的优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九页。民事诉讼的流程， 好，这个流程只是带同学大概走一遍，好，整个比较正式，然后传统的诉讼程序。好，那这个诉讼流程呢，其实第一个你要先想，如果你要把民诉念好，其实有一个观念很重要。如果同学你明天就要上场打官司，比如说你要当律师的，你明天就要上场打官司，或者是你是民事庭的法官啊，那你民事诉讼法每天都会用到吗？那你绝对不能不熟啊。好，所以你要去想说，我真的要上战场了，那我到底要走怎么样去走这个程序？那第一个，会有民事诉讼的使用，一定是有法律纠纷。好，所以前面一定会有个法律事实存在。比如说你的朋友来找你啊，好，他被人家撞到了，好，这个简单的车祸案件。那第一个你要先告诉他，一定是在起诉前哦，一定是实体法优先哦，因为你要解决他们的权利与归属嘛，好的问题啊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找民法上有什么请求权基础，比如说最简单的184嘛，好，侵权行为。好，那你找到跟他讲了之后，解释了之后呢，接下来你就要坐下来好好谈，好，看要不要对对方起诉，要不要去告对方。那在民事诉讼这边呢，第一个前面这个阶段就彰显我们律师存在的功能。好，所以下面这个是邱老师的考点，邱老师曾经在律师考试有考过，律师的功能在哪边？当然不是为了赚钱嘛。好，所以律师的功能，第一个邱老师会分阶段性，所以你要分前阶段跟后阶段，比如说起诉当下，好，或起诉前，或者是起诉后，好，或者是判决后，他会这样区分他的阶段性。那我们先看，好，如果在起诉前，起诉前这个律师他的功能何在？好，比如说同学你将来当律师，你的职责就是建议当事人要不要起诉嘛，所以你要怎么建议他？你当然不能随便乱讲，好，你要分析利害得失。那如果套用我们上次学的邱老师的讲法，你就是要帮他评估什么？邱老师最重视什么？两个利益嘛，实体利益跟程序利益嘛，好，评估这两个。所以你要帮他建议他，好，先帮他评估他的实体利益跟程序利益。然后呢，重点是建议他走一个最好的路嘛。好，所以呢，建议他评估之后呢，去建议他择用纷争解决途径。这个概念好，它同时也是邱老师的程序选择权，其实讲来讲去都是同一套东西。如果同学你将来答题或念邱老师的，你一直觉得自己在鬼打墙，那你就念对了，它的东西就是这样。好，就是会绕来绕去，不是真的鬼打墙啊，就它的法理会互相相通，所以这个是跟程序选择权有关。那第二个，起诉后，好，诉讼中你这位律师的责任在哪边？当然就是时时要捍卫你当事人的权利嘛。那怎么捍卫？我们上次有讲过啊，如何防免突袭，在法院那边你要做到新政公开，好，强化公开新政，表明法律见解，所以法官负有阐明的义务嘛。所以如果法官不说，那律师就要催他说，这邱老师的想法。好，所以起诉后呢，邱老师就认为你这个律师好，要催促法院公开新政。那其实目标都是为了防免突袭，好，就保护你的当事人，催促法院公开新政。好，那当你评估之后， 如果当事人决定要起诉了，好，就走下面的一条路嘛。那如果他决定不起诉，其实这边我们之后还会讲到哦，在前面是否起诉这里还会涉及到市政收集的问题。好，就是我在决定要对你起诉之前，你总是要看一下自己筹码到底行不行嘛。如果说我的筹码不太行，那我就不要对你起诉啊。好，我就不要那么的把自己置之于死地嘛。所以呢，如果我筹码不是很够，我就走上面的不起诉。好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什么和解啊、调解啊，好，就坐下来好好谈。那如果说筹码哎还不错，好，我胜诉的几率很大，那我就走下面，好，起诉这一条路。那上面那条路我们就不讲了，就上次提的。那我们现在正式要来讲下面这一条，就起诉的路。好，那起诉这条路，同学你要怎么开始？我们如何发动一个诉讼程序？你一定要写一个很完美的起诉状嘛，然后呢送到法院嘛，对，代表说我要对法院起诉，意思表示到达。所以这边起诉状就是一个重点，你要怎么写？起诉这个动作哈，起诉状至少你要先知道你的一些资讯，好，资料的涵盖的范围，你至少要写哪些东西？好，这个我们上次就讲过了。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主题，民事诉讼法最上位的体系是什么？包含哪三个？诉讼、主体、诉讼、客体、诉讼、程序。同学要回家念书，好，要回家复习，因为这个每一堂课都有它的重点存在。诉讼主体、诉讼客体还有诉讼程序。那主体我们上次讲过什么？主体法院跟当事人，然后当事人有原告、被告，我们说过它是三方关系嘛，三角关系，重视的法理是协同的精神嘛，好，是互相帮忙的精神。好，所以你这个律师要写法院，法院的部分就是包含基本的管辖。好，所以呢我们之后就会学到管辖的问题，比如说车祸案件啊，我就可以用15条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取得管辖权。好，我要选台湾这么多法院要到哪一间，好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最后的决定可能他用15条侵权行为地。那第二个主体的部分，原告跟被告怎么决定，比如说你的朋友原告，好，你要去看他有没有当事的能力啊，好，还有没有诉讼能力啊，他有没有当事人资格啊，好，就每一个以后我们学当事人的问题都要去筛选去检验。那被告的部分，比如说撞到你朋友的是货车行的小弟，那通常小弟比较没有钱嘛，所以你要列谁为被告？列老板。好，所以你可能就列了两个，好，小弟加老板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诉讼法的什么结构？它出现两个被告嘛，这个就是共同诉讼，出现共同被告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当被告有两位出现共同诉讼，那同学念过，同学要想共同诉讼的重点在哪里？它的重点，比如说将来诉讼中第一审判决判下来，小弟说我不要上诉，老板说我要上诉，好，那你最后要听谁的？好，你最后要听老板的还是要听小弟的？这个就是共同诉讼最重要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同学你以前念了很多什么普通共同诉讼啊、必要共同诉讼，那个其实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。好，重点是他们之间在诉讼中的互动，我要以谁好作为基准，然后最后效果要怎么认定。所以这是共同诉讼我们刚刚讲过它是最难的地方，好，过了就会比较好了。好，那当事人这边结束之后呢，你就要思考我这个案子，好，车祸案件嘛，好，那我的诉讼标的是什么？我们上次有讲过诉讼客体就是包含诉讼标的，还有诉之声明。好，那诉讼标的比如说最基本的这个车祸案件，好，我可能就是使用民法184，上次有提过，好，具体的权利基础，那当然这个后面上诉讼课题会更详细去介绍。 那声明的部分呢，你就要跟你朋友讨论啊，好，到底你的损害额有多少嘛，好，你被他撞了，你车子要修多少钱，好，然后人如果受伤要多少钱，所以声明的话就是决定他的赔偿金额。所以你们要计算好，决定赔偿金额，比如说你们决定跟对方要20万，所以声明上次有讲过，给付之处的声明就是干干净净嘛，好，就是对方要给你新台币20万，不能出现法律关系。好，那最后就进入程序的择用，因为它是一个20万，所以要走什么程序？金额不大嘛，对，我们上次讲过金额不大，根据费用相当性原理，它其实是蛮小的金额，那走的就是简易程序。那整个简易程序最重视的法理就是什么？迅速，就只重视迅速，所以不能拖太久，好，要赶快结束，不要拖个2-3年。好，这个是基本的，就是你的起诉状，好，要用到素材全部要交代清楚哦。那当然起诉状我们这一本后面有附啦，好，这同学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，就是你稍微知道一下，没有做过实务工作同学要稍微知道，因为现在越考越实务了，好，一定都要稍微有个印象。好，当你写好这个起诉状呢，我们就去做递状的动作嘛。那你要记得，当你把起诉状送达法院的时候，我们采的是到达主义。我们是采到达主义，好，所以是起诉状到达法院发生起诉的效果，所以要抓它的时间点哦，是起诉状到达法院的时间点，好，发生起诉的效果，那这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效力？念过同应该知道吗？起诉会发生，现在有四大恒定，将来我们陆续都会上到。有四大恒定，好，比如说审判权恒定，管辖权恒定，还有当事人恒定，还有诉讼标的价额恒定。好，那这四个恒定呢，其实重点就是你要先知道，只要看到恒定，它恒定都是恒定在起诉当时，起诉当时就是以起诉状到达法院那一天好的状态来做判断，那这就是我们诉讼法跟实体法很大的一个不同，它的思考点是完全不同。我们诉讼法重视的是解决问题，重视的是程序安定，好，重视的是快速的透过程序解决你们的问题嘛，所以有时候它会牺牲真相，所以像这种就是牺牲真相，我不管真相如何，比如说管辖权，好，我不管将来你管辖状态如何变动，我就只看起诉那一天好的状态来认定你这间法院有没有管辖权，好，所以它是为了一个安定的要求，非常了解它的法理，它是为了追求程序安定，然后牺牲掉一些事实的过程，好，所以它是为了追求程序安定。所以恒定都是恒定在起诉当时，采的是到达主义。好，所以当你的起诉状送到法院，法院就会编案号嘛。好，那每个案子有他自己的案号，编案号就开始分案。那比如说送到哪一个股别里面，所以现在同学你可以换一个角色，你之前是律师，你现在当法官。好，比如说你是民事庭的法官，你接到一个新的案子，你要怎么处理？这你一定要会啊。所以你的处理过程，我们一定是先程序后实体，先程序后实体。好，所以你要审哪些东西？来，同学你可以先看一下，好，第九页最下面，第九页最下面，好，有一个审理的阶段，程序优先实体审查原则，这个就是你身为一个民事庭的法官你要遵守的一个原则，所以你要经过四个步骤的检验，比如说第一个起诉合法要件，好，249第一项各款，所以同学如果你没有念过的话，你就稍微可以去翻一下了，好，你至少有个印象哪些东西是第一关要处理的，比如说 什么当事人啊，好，最基本像什么刚才讲的审判权啊、管辖权啊，好，当事人的问题、当事人能力啊、诉讼能力啊，好，或者是有没有缴裁判费啊，然后呢，你的起诉状有没有合于程式啊，有没有违反疑似不在理。其实整个249第一项各款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七款，就考试上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七款，所以那个是很前面很前面你就要审查的、哦、好，就疑似不在理的问题，不能违反疑似不在理。好，那如果合法之后才会进入当事人事格，这后面会学到权利保护必要，好，诉之力的检讨，然后最后才会到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实体事项。那这个第四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，比如说车祸案件，民法184是摆在第四关哦，所以它其实比较后面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像车祸案件184是最后一关，返还借款案子借款债权是否存在是最后一关的问题，我们在诉讼法上要先走前面三个问题。好，这就是程序会优先实体审查。所以呢，我们上面那一个诉讼的流程，好，刚开始会先做刑事审查，那刑事审查最基本的我们就挑重点来讲就好，就是起诉合法要件。也叫做诉讼要件，也就是249第一项各款。好，所以每个要件你都要去检讨，好，看这个案子有没有违反。那如果没有违反的话，就进入合法之后就进入第二关。第二关，好，实质审理。那实质审理的话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，他要走言辞辩论，还有调查证据。好，那延迟辩论调查证据之后呢，最后就下一个判决。好，比如说第一审判决，我们讲完整一点，第一审，好，最后做出来一个判决。那这个第一审判决性质上是一个终局判决，那终局判决哦，这个性质同学要先知道，它是终结一个审级，好，终结一个审级，它叫终局判决。所以第一审结束，好，最后做出来是终局判决。那这个判决呢，当事人如果不服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我可能就可以上诉，好，有上诉力的话，我就可以上诉。所以呢，当事人就可以不服的话，他可以上诉第二审。好，那上诉第二审一样，你要用状子来表示，所以当事人就会写一份上诉状嘛。好，所以他会把上诉状递到上级法院进行上诉的动作。那上诉到第二审，比如说同学你现在是高院的法官，好，你的审查过程是怎么样？也一样哦，每一审都是程序优先实体审查原则，所以你一定要先审合法要件，合法之后才会进入有无理由的问题，好，实体面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当你上诉第二审一样，先走刑事审查。所以你要审的部分，要不要审起诉合法要件？来，同学，如果你是高院法官，你要不要再审一次起诉合法要件？其实也要哦，其实也要，因为这是观念的问题。起诉合法要件也叫诉讼要件，它是一个诉讼存在绝对不能缺少的要件，所以这个诉讼如果是在存在中，在系数中无时不刻它都不能欠缺。所以不管是第一审、第二审还是第三审，我这几个249第一项第一款、哦、这几个要件都不能欠缺，所以到了第二审还是要审。那除了这个起诉合法之外，第二审还要审什么？上诉合法要件嘛，所以你还要审上诉合法要件。 比如说我们将来会学到好，你的上诉状有没有写对，然后你的上诉有没有缴裁判费，好，这些都是上诉合法的要件，所以两个都要审。而且我们之后会讲到哦，上诉的时候哦，上诉合法要尽要先审，起诉合法要后审，这个是实务见解。上诉合法先审，起诉合法后审，因为他认为第一审已经审过一次起诉合法要件了，所以到了第二审我们优先处理上诉合法。好，所以先处理上诉合法再处理起诉合法，那重点是两个都要具备，两个都要具备之后才会进到实体面，好，就是实质审理。那第二审会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重点会摆在我在看下面，好，你那个第一审法院你这个判决是做对还是做错嘛？所以它另外除了到底你有没有欠钱不还，有没有侵权行为的问题之外，他还要处理你下级法院到底是做对还是做错。好，做错的话呢，就是废弃原判决重新判过。所以呢，它会涉及到实体面，除了本案之外，还涉及到上诉有无理由的问题。然后最后哈，做出来一个第二审判决。那这个第二审判决性质上也是终局，因为它结束第二审，好，所以性质上也是终局判决。好，那对于这个第二审判决，如果当事人不服的话，他就可以再往上面，好，对第三审上诉。而第三审上诉，好，会有个问题。这边就很重要了。好，你要上诉第三审要走哪些关卡？所以同学，如果你念过民诉的话，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从来不讨论你这个案子能不能上诉第二审，对不对？从来不讨论哦，我们只会讨论你能不能上诉第三审。好，前面不会讨论，后面才会讨论。所以呢，上诉第三审这边第一关卡，上诉第一的检讨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关卡上诉第一，财产权你要超过150万，这个同学上课就可以先背了啦。好，这可以先记了，要超过，刚刚好也不行。第二关上诉理由，你要主张上诉第三审。好，你的理由一定要说原判决违背法令。好，判决违背法令，这要先记得。好，那判决违背法令代表什么意思？当然第一个你要先看范围嘛，什么叫法令？判决当然讲的是原判决。好，那法令范围多大？有没有包含不成文法？这个全部都算哦。好，所以就记得这个法令是最广义的，成文跟不成文都算。所以原理原则也算。好，我们会先提，是因为等一下后面其实都会用得到，所以要先提一些基本的观念。成文不成文都算，原理原则也算，所以这个范围就记得是最广义的，非常大。好，什么经验法则啊，论理法则啊，好，它全部都算。所以违反的话都算是判决违背法令。好，那从这个上诉理由限于判决被法令代表，我们不讨论认定事实的问题嘛，所以代表第三审叫做法律审。从这里看得出来，好，它是法律审，也叫做事后审，也是事后审。 那所谓法律审事后审，好，意思就是说，本来一般的法官他在处理一个案子哦，他会经过认定事实，然后再适用法律。一般的情况，认识再用法。好，我要先看说，哎，你们这个车祸案件有没有构成184的要件啊？认定事实之后呢，再来决定哦，能不能用184，然后最后要赔多少钱嘛？好，所以经过两个阶段。那如果是法律审，因为它只处理后面这一段，适用法律有没有问题？虽然它是一个法律审，那如果是前面一二审的话，叫事实审，它是会处理认识，也会处理用法。那第二个事后审的意思叫做事实认定后。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啊，类似的意思，事实认定后的审级。好，这个是法律审，其实通常也是事后审。那既然是事实认定后，我们不再去认定事实了，所以你在事后审能不能提出新的事证就不行了嘛。所以事后审最大的特性就是不能提出新的事证。好，这个是第二关，再来第三关，第三个重点，因为它是法律审，好，因为它是事后审，全部就是绕着法律问题打转，所以一般老百姓会不会打？不太会嘛，高度的专业性，所以要配合什么制度？你就一定要有律师啊，所以它是采律师强制代理。那反过来说，好，你有理解就好。前面一二审是事实审，所以就不需要嘛。好，它是认识又用法，那一般人也可以做这个官司。好，所以前面一二审这两个，它是事实审，就包含认识加用法。好，所以不需要律师强制代理。再来第四关，第四个问题，第三审，好，我们是部分采许可上诉制。部分许可上诉制，好，那这个部分以后上到第三审会讲，但你先抓一个方向就好。那是92年的修法，为什么92年要采许可上诉制？就你的案件要上来第三审，要经过第三审法院的许可。那我们刚才说上诉第二审没有这个问题嘛？好，上诉第二审不会有这些问题啊，所以第二审其实放得很宽。那第三审要限缩，因为我们理想的诉讼制度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，我们整个最理想的诉讼制度叫做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好，所以第一审最宽，第二审要限缩，第三审要更限缩。所以刚才讲了这么一大堆，好，什么上诉利益啊，要超过150，要是重要的法律问题，好，判决被法令，然后呢要许可上诉，这些问题都是为了在筛选第三审的案件量。所以我们是要限缩，你要抓方向感。好，我们是要限缩上诉第三审的案件量，让它变少。好，这个要求第三审它是金字塔顶端，所以特别要求精致化。好，所以要限缩它的案件量，这个是理想。但其实呢，在88年，我们上一节课有讲过嘛，88、89、92是整个诉讼法最重要的几次变革，最重要的部分。在88年以前，我们的诉讼制度不是长这个样子，这是我们未来理想。那在之前88年以前，我们的诉讼制度叫做离形生财，就是有点难画，好丑。反正哈，就是第二审最胖，真的有点丑。以前是这样，这要知道哦。这个叫做第二审肥大化的现象。第二审肥大化，这是过去的88年以前最明显。 好，那同样先研究为什么过去会造成第二审肥大化的现象。所以以前如果你是民事庭的法官，好，你在高院其实是很痛苦，好，因为所有重大案件全部挤在第二审。那为什么它会肥大化？因为我们过去一上二，好，一上二，第二审采的是续审制，像同学可以参考哈，我们之后啊，我们后面就会讲到了。如果是在攻防方法提出的时期，在以前我们采的是自由顺序主义，就你可以随时提出你的攻防方法，这在讲义的15页，好，15页到18页都在讲这个问题。好，你可以看17页的最上面比较明显，17页的最上面圈圈二。我们过去是采自由顺序主义，好，就是随时提出。那因为一二审，好，一上二是续审制，所谓续审的意思就是延续，延续第一审，好，延续第一审的审理，就第二审是第一审的延续。那因为以前是采自由顺序主义，所以呢，你的攻防方法不管是在第一审也可以提出，你到了第二审也可以提出，反正只要在第二审结束以前，你都可以提出你的攻防方法。那是以前，那以前的状况就会造成一个问题，我们上一节课有提过，大家都知道王牌不要很快亮出来嘛，好，我就是最后才亮出来，所以呢，通常王牌都会堵在第二审，全部拖到第二审才提出。所以所有的王牌因为采续审制，所以导致你所有的王牌重要的攻击防御方法全部到了第二审才提出。好，所以问题一大堆挤在第二审才浮现。第二个问题是，通常在以前的时代，第二审上诉第三审都会面临一个问题。如果同学你有经过以前的实务的动作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以前都戏称最高法院叫做发回法院，因为你一上去呢，没有任何结果，都是一样，没有第二结果，都是发回，反正一上去就是发回，一上去就是发回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上节课有讲过啊，你为什么打官司可以打到头发都白了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因为上去再发回，上去再发回，更一更二更三更四更到十，可能十几年就过去了，好，所以才会拖这么久。所以以前第三审的结果都是发回，所以就看得出来为什么第二审很肥大，就是因为第一审随便打，攻防方法拖延到第二审才提出，然后第二个是第三审全部丢回来，好，全部丢回来第二审，所以造成第二审肥大化的现象。所以反过来讲，如果我要解决第二审肥大化的现象要怎么做？不要让你攻防方法都堵在第二审嘛，所以要改采事实提出，这上一节课有提过。你要改采事实提出，然后上面呢，本来第三审都发回，现在就尽量不要。所以现在的方向好是减少第三审发回好的这个状况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上级审以自为判决为原则。然后呢，第三审这边好，如果上来第三审一样，其实后面都差不多了。第三审还是程序优先实体，所以第三审好也是要先审上诉合法，然后再审起诉合法，都一样。然后合法之后才进到实质面。看你的上诉是否有无理由，好，然后最后呢，再下一个第三审的判决。 好，那这个第三审的判决，它性质上也是一个终局判决，也是终局，而且呢，它同时也是确定判决。只要是终结一个审级，好，都是终局判决。那只要这个判决没有办法上诉了，就变成是确定判决。所以前面那个一二审判决不一定是确定判决。好，所以你要区分，其实终局判决跟确定判决是完全不一样，这有一些同学会搞混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是不能上诉的状态了，才算是拥有确定的，好，这样的刑事确定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九页下面第六大点。诉讼法跟实体法的区别。好，那实体法的部分呢，我们刚才有提过，它重视真相，好，重视发现真实，所以它重视的是你有没有侵权行为，好，有没有要负损害赔偿责任，有没有欠钱不还啊，好，有没有不当得利实体法律关系的归属。那诉讼法比较没有那么重视这个，好，他重视的是解决问题，好，程序安定，而且我们重视的是一次，好，纷争解决一次性、一回性诉讼经济的要求，那也重视防免裁判矛盾。好，这些法理后续都会看到。再来第二个审理的阶段，好，我们刚才说有四个审理阶段，这四个很重要。这四个部分，第一关是起诉合法要件，好，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管辖权、审判权、当事人的问题，好，还有一次不再理。然后第二关是当事人失格，第三关是权利保护必要，也叫诉之利益。第四关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，好，实体法律关系也叫做本案，这个也叫做本案。好，那同学第一个要学的是哪些东西要摆在这四个部分，好，就我们后面陆续都要学的东西全部要把它摆进来，它就像四个抽屉全部把它放到不同的地方。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它的违反效果是什么，比如说没有具备起诉合法要件，好，那你将来当法官你要怎么处理，欠缺当事人资格啊，违反你要怎么处理，好，或者是说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没有具备，那你最后要怎么处理，这是第二重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讲第二个重点，因为里面的内容是后面陆续才会看到的，所以先讲好第一关，如果起诉合法要件没有具备的话，那这个时候法官要怎么做，来，你将来是要判决驳回还是裁定驳回，裁定嘛，这法条都有哦，好，所以就是直接照法条来就好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最纯粹的程序要件，好，程序上的问题，所以如果欠缺的话就是裁定驳回。那同学要注意，这个裁定驳回的前提，根据249第一项你要看法条，法条前面有讲，如果他的起诉合法要件是可以补正的，你一定要给他机会，好，你要给当事人机会，所以一定要先定其命补正，应，法条上是应，好，所以一定要给他补正的机会。那如果他不补正，最后才能够裁定驳回，好，那因为他是程序上的事项，所以是用裁定。第二关，假设起诉合法了，好，有起诉合法要件都有具备， 到了第二关，判断当事人失格，没有具备，这个时候法官是要裁定驳回还是判决驳回？我们讲实务通说的见解就好，刚开始都讲实务通说，如果照实务通说，你是当事人不适格，或者是说你当事人适格，但是权利保护必要没有过，这两个二跟三的违反都一样，它都是判决驳回。所以重点是判决，好，所以二跟三都是判决驳回。好，再来第四，假设起诉合法，好，当事人有失格，权利保护必要没有欠缺，然后到第四关，好，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没有具备，这个就是什么？那同学日常生活中都知道嘛，我对你起诉欠钱不还，结果人家没有欠钱不还，或者说人家没有侵权行为，那这个时候就原告输了嘛。好，所以原告败诉的话，法院的表示方法就是判决驳回。判决驳回。好，那同学要想的问题是三跟四，好，二三这一组判决驳回，跟第四个欠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，好，实际法律关系无理由判决驳回，这两个判决长得一不一样？它的判决主文，好，你下一个判决要写个主文嘛？好，那主文有没有都一样？都一样哦，所以这两个主文长得一模一样，它的判决主文都是原告之诉驳回。主文都一样，好，都是原告之诉驳回，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判决可以分成两种，本案判决跟非本案判决。上面这个是什么？还没有涉及到本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判断，所以上面那个判决叫做非本案判决。所以欠缺当事人适格，欠缺权利保护必要，好，这个是非本案判决。那下面第四个，好，如果人家没有欠钱不还，没有侵权行为，这个有涉及到诉讼标的法律关系，比如说184存否的判断嘛，好，实际法律关系的判断，所以这个判决是一个本案判决，所以它只是长得一样，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。本案判决跟非本案判决效力哪里不同？确定之后哪一个才有继判力？本案判决嘛，对，下面的才有，所以本案判决才有继判力哦。确定之后它才有继判力，如果是上面的非本案判决，确定之后不会有任何的继判力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非本案判决不会有继判力？我们上一节课有提过啊，继判力的概念是什么？珍惜结果，对，珍惜结果就是我整个诉讼审理过程，我认真针对，比如说借款债权，好，假设第四关，好，这个诉讼标的是借款债权，我们已经很认真针对这个甲对乙的借款债权，投入很多成本，好，劳力时间费用去审理了，然后最后打了一年、两年、三年的官司，得到那个结果、那个判决，那个判决我们要珍惜它嘛，所以给它一个继判力的效果，你就不能再诉了，好，不能再重复争执了，但是前面。这两个，我在当事人适格就没了，我在权利保护必要就没了，这个诉讼就被驳回了。有没有进到借钱不还的问题？都没有，所以不需要太过珍惜那个结果，它很快就不见了嘛，很快就被驳回了。所以上面这个非本案判决，它不需要有严重的继判力效果，因为只有下面才有经过针对诉讼标的认真实质审理的问题，上面没有，所以上面不会有继判力。好，所以非本案判决不会有继判力，只有下面的本案判决才会有。好，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同学要记得，当我们后面学到当事人适格、权利保护必要的欠缺，好，这两个都是非本案判决，然后主文都是原告之诉驳回，好，都是把这个诉讼驳回。 那可能同学的疑问比较大是在第三个啦。好，什么是权利保护必要？这个是比较难记的地方。好像前面第一个很简单，我就是被法条嘛。好，就是看29第一项各款，就是摆在第一格。然后第二格是后面当事人就会学到。好，当事人是个讨论。但是第三格比较麻烦，它是看一个背一个。好，就看一个实务见解，然后就背一个实务见解。那比较我先讲好了，比较直接的像是246，后面就会看到了247。比如说246，好，我要提起一个将来给付之数，必须要有预为请求的必要。那个预为请求的必要就是摆在第三关。247，我要提起一个确认之数，必须要有急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。那个确认利益就是摆在第三关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违反246或者是违反247，它就是用判决驳回，那就是第三关的问题。好啊，最后它是一个非本案判决，没有记判例。好，那我们第九页下面，好，第二点的标题，在诉讼中审理阶段，我们用的是程序优先实体审查原则，所以一定要先讨论它是否合法，合法之后才会进入到实体面的讨论。但是呢，如果最后当你在下判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下判决的时候就倒过来，就第十页的最上面。好，下判决也包含判决下了之后它效力认定的阶段，都是不能以诉讼法侵害实体法。那这个问题哦，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啦。好，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一点，所以这个以后再讲。但是要记得是倒过来，到了下判决阶段就不一样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十页的第七大点，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。那今天讲的都是蛮重要的，比如说当事人平等，好，当事人主义，那么处分权主义、辩论主义，还有呢集中审理，好，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考点，那选择题都可以出。那申论题的话呢，也会跟一般的问题好扯上关系。来，第一个，当事人平等，那当事人平等也叫武器平等，好，这个同学都知道啊，这个不需要太去解释了。就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，我们重视两造的对等。那具体讲，就是不能以大欺小啊。好，像我们上次有讲过的28条第2项，你看看最后一个例子嘛。好，28条的第2项，还有436之9，这上次有讲过合力管辖的排除。好，不能以大欺小，这个就是跟当事人平等原则有关。那他举的第一个例子，像是公害消保医疗诉讼，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要做个调整，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讲。所以在医疗诉讼下，同学都知道啊，受害者是比较地位比较低嘛，好，就诉讼实力比较薄弱的情况下，所以更重视他的保障。好，所以在举证责任会做一个微调，就可能会降低他的举证责任，加重医院那边的举证责任。好，这也是跟当事人平等原则有关。那另外同学可以再补一个哈，再补第三组，第三组是342条第三项，342第3项，还有344第1项第5款，这个是文书提出义务。文书提出，那文书提出这个之后也会提到，好，在证据那边会讲到，那也是希望弱势的当事人能够受到保障。好，比如说医疗诉讼，你可以叫医院那边好提出相关的病历资料出来，好，去协助比较弱势的受害者。好，再来第二个主义，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，好，这两个特别重要。好，我们先看中间这个体系表。好，当事人主义相反叫做职权主义。那当事人主义下面有三个小原则。好，第一个处分权主义，第二个辩论主义，好，第三个是当事人进行主义， 他们讲的都是不同层面的问题。好，比如说整个大方向来讲，处分权主义重视的是开始、终结、审判范围，他重视的是大的面向，所以他是最上位的。好，重视整个诉讼的开始啊、结束啊，然后你能够审的范围是哪些啊，这个是最上层的。那第二层是辩论主义，它重视的是事实证据的问题，跟事证有关，好，事实证据的层面。那当事人进行主义重视的是程序指挥权、程序的主导，好，比如说开庭的期日的定定啊、开庭的过程啊，好，谁来主导，所以有三层不一样的内涵。那左边，好，同学，其实原则上你只要记左边，反过来就是右边。好，比如说你只要背处分权主义，相反过来就是职权调查主义。好，辩论主义反过来就是职权探知，当事人进行反过来就是职权进行主义。那我们先讲第三个，第三组最简单。我们整个期日的定定啊，好，进行，我们是采职权进行主义哦。好，像我们现在诉讼实务上面的运作都是采职权进行主义，所以这里同样你可以先勾一下。好，结论我们是采处分权主义打勾，辩论主义打勾，右边的职权进行主义打勾。那当然这个都是原则而已，会有很多的例外。好，但你就先抓它的原则。好，原则上是当事人主义色彩比较浓厚，好，尊重当事人，所以给他处分权主义、辩论主义。但是程序的订定、期日的进行，这个还是回归到审判长，好，是采职权进行主义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处分权主义，这个上课一定就要背起来。好，诉讼的开始、审判的对象范围、诉讼的终结，全部交给当事人主导，所以它切成下面这三层。好，我们先讲原则。第一层是诉讼的开始交给当事人主导，这个也叫做无起诉则无裁判原则，或者叫做不告不理，跟刑事那边是一样的。好，就表面上是一样讲法，那其实实际上也是差不多。好，就是如果当事人没有起诉的话，法官原则上是不能主动加以处理。那第二层最重要。好，第二层是审判的对象范围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打星星，这个一定要会。那审判的对象范围，好，就是诉讼课题，它就是标的加声明，所以我们后续讲到诉讼课题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同学的观念一定要非常的清楚。那简单的讲，那个审判对象范围是原告起诉，你就要把那个范围划给法院，所以超过这个范围的法官都不能处理。所以第二点，好，你要知道它是禁止诉外裁判。那我们之后在上判决的时候，好，会去讨论哪些情况算是诉外，好，哪些情况不算诉外。但同学，当你看到诉外裁判，其实你大概抓一个基本的观念就好。什么叫诉外裁判？我一定要先知道诉，才知道他有没有外嘛。先知道诉，然后再看他这个法官的判决有没有超过嘛。超过就是诉外裁判。那诉怎么抓？就是前面讲的审判对象范围，好，就是诉讼标的加上诉之声明。所以这个观念其实非常重要，很多同学就错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假设一个题目丢给你，这个当事人没有学过法律，所以他起诉随便主张，主张错了。比如说他主张，哦，这个我要撤销买卖契约，但其实骨子里法律关系根本是无效的，所以应该是诉请确认无效才对嘛。但是因为他不懂，他提了撤销买卖契约，那撤销你还是要把它当作形成之诉哦。所以将来你当法官，你还是刚开始要尊重他，虽然他错了，你还是要尊重他。所以那个诉都是以原告起诉他特定的范围，所以你要尊重他，他起诉怎么说，你刚开始就是要先照他的。那如果他讲错了，你要透过裁明去调整，看他要不要改。他如果不改，你能不能自己改？还是不行嘛，因为我们还是尊重当事人，那就是给你一个 败诉判决，就送你一个败诉判决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原则上一定要尊重当事人，所以那个诉的范围一定要是尊重当事人，而不是你自己法官心中想的哦。好，要尊重他。好，那如果超过的话，诉外非常严重，所以诉外的部分一定会导致无效，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无效判决，诉外的部分。严重到无效。好，那同学你应该猜得到，无效判决能不能一路救济到底？你用猜的，可以吗？对，因为严重到无效啊，所以呢，一定是可以一路上到第三审。好，那当然前提是有一些基本要件啦，我们就不管，我们讲大方向，原则上是你可以上到第三审，好，然后你可以提再审之诉，所以因为它是严重的情况，所以在理由的部分一定都是可以一路救济到底的。好，这是它的救济方法，可以到再审。好，那禁止诉外裁判呢，我们下面好有写了一些条文。好，那个箭头的地方啊，什么388、445啊，好450，这个同学抓一个方向就好。像388条，它是声明，好，就是法官能够审理的范围以当事人声明的事项为限，那个声明是广义的声明，是广义的。好，所以它是包含诉讼标的跟诉职声明，就是整个审判对象范围。所以整个一二三审，包含再审，你都要受到大的范围，就是起诉声明的限制。那如果是第二审，像445、450，这个是第二审，475，第三审，好，这两个是上诉审，上诉审法官要受到什么限制？上诉声明哦，所以除了基本的起诉声明之外，他更要受到上诉声明的限制，就是他对上级审告状的范围是到哪边，你不能超过。好，所以要受到上诉声明的限制，所以它包含388讲的是起诉声明，445到475讲的是上诉声明，503这个是再审，后续再审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你再审那边也受到再审声明的限制。那507之4那个是第三撤销之诉，这以后再讲，也是会有声明的问题，就是声明不符的部分为限。好，所以不是只有单纯的起诉声明而已，每一审它有不同的责任，好，不同的处理方式，所以像上诉审就要受到上诉声明的限制。再来第三，诉讼的终结交给当事人主导。好，那诉讼的终结我们要介绍四种诉讼行为，舍弃认诺、撤回和解。好，那舍弃认诺同学可以看一下384条，这个可以先记了啊。好，你要先注意它的重点，谁可以做，对什么东西做，好，然后效果是如何。舍弃的话，根据384条，原告才可以做，好，原告。认诺的话，被告才可以做。舍弃是原告做的，好，认诺是被告才可以做。那他们的对象是针对诉讼标的，针对诉讼标的，所以舍弃是原告针对诉讼标的加以舍弃。比如说，诉讼标的是一个借款债权，返还借款。那原告如果说啊，算了啦，好，这个借款债权我就不跟他追究了，法官你就放我败诉就好了。这个时候，法官能不能说不行不行，怎么可以欠钱不还？我要判你胜诉。你就是不尊重他嘛，好，你就是违反处分权主义。所以呢，384条说你一定要尊重他，所以一定要是因哦，一定要判原告败诉。好，那认诺的话是被告针对诉讼标的加以承认，他说法官我欠钱不还，的确是我的错，好，你就判我败诉好了。这个时候也不用客气，你就直接判他败诉，所以是一定要判被告败诉判决，所以这两个都会下判决。所以舍弃认诺的原理它是来自于处分权主义，好，你要尊重当事人。那撤回的话，撤回跟后面都会上到。好，撤回是原告才可以做， 因为他是当初程序的发动者嘛，好，所以只有原告 才可以撤回整个诉讼。那因为撤回的效果，我们后面会学到，它会导致诉讼系数消灭。那既然整个系数都没了，要不要下判决？就不用了嘛，对，已经没有诉讼在啦，所以撤回的部分是无庸裁判。因为系数不在了，好，所以不需要下裁判。那和解的话，就是双方讲好，所以是原告加被告，好，双方讲好。那既然讲好，他会下一个和解笔录，所以这个也是不用下裁判，无用裁判，他会有和解笔录送去执行。所以这四个哈都是尊重当事人，好，尊重当事人，你们可以结束这个诉讼。那结束的方法不一定，有的是透过判决，像舍弃承诺是透过判决，撤回和解不用判决，好，诉讼系数就消灭了。那这四个是好朋友哦，你后来会发现他们常常会一起出现，那就是因为法理是一样的，法理它的来源，好，都是来源来自于处分权主义的第三个内涵，好，尊重当事人，你可以结束这个案子。好，那以上讲的左半边好都是原则。所以原则上我们都会尊重当事人，但是呢有原则就一定会有例外嘛，而且例外更重要。所以例外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很重要。好，第一个第一层的例外，本来诉讼的开始交给当事人主导，那例外是什么？反过来，就是诉讼的开始不交给当事人主导，法官可以职权开始嘛？好，法官可以职权介入，职权开始。那这个例子呢，就是在572条572之1。572之1的第二项，职权酌定附带请求事件。好，来，请同学看一下这个条文，572之1。572之1，它前面哈第一项是比较有名，像离婚诉讼，当事人可以在一二审延辩终结前附带请求，法院与认为原告之诉有理由时，并定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的内容及方法。好，所以这就像离婚诉讼啊，爸爸妈妈好争那个小朋友的部分是归爸爸还是归妈妈的问题，所以第一项我们一般都叫它附带请求事件，它是依附在某一个婚姻事件上面，比如说离婚，好，附带在离婚诉讼上面一并来主张小朋友的部分，它本质上是非讼，好，本质上小朋友的部分是非讼事件。第二项，前项情形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定之，但在裁判前要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。好，所以第二项就是处分权主义第一个内涵的例外。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吵得很凶，完全不顾小朋友的死活，这个时候同学你将来当法官，你就可以职权介入帮他酌定小朋友的归属，这可以职权介入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啊，第二项的法理是为什么，只要将来你看到未成年子女小朋友的部分都跟公益有关，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保证嘛。好，所以在立法上这是公益的考量，所以呢一定法官就可以职权介入，职权色彩就会比较浓。好，所以这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，法院可以职权酌定。 二层的例外。第二层的例外，在5721的第四项，一样是附带请求事件哦。好，它的背景是一样的。好，那附带请求事件呢？这个法条说，当事人不受声明事项的拘束，那这个叫声明之非拘束性。好，这个名称总要先记得，因为它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声明之非拘束性，好像今年律师的选择题似乎有考到。好，声明之非拘束性。好，那我们右边举个例子哦。比如说离婚诉讼，那这个爸爸就说，好，小朋友丙归我管，好，丙有甲行使负担，所以右边这一块就是附带请求事件。好，那假设同学你是本案的法官，小朋友的部分比如说离婚准了，好，那小朋友的部分你能不能判给妈妈？所以你能不能判给妈妈？有乙行使负担，你能不能判给阿嬷还是其他人？你能不能这样判？好，所以如果照我们的5721的第四项法条的说法，你就记得哦，他说不受当事人声明事项的拘束，所以呢，你这位法官，你可以判给妈妈，你可以判给阿嬷，你也可以判给其他，比如说适当的这个寄养家庭啊，或社工人员啊，好，这个都可以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先了解他的法理哦？为什么这边我们会例外排除处分权主义，然后呢，采用声明之非拘束性？其实，在这种案子里面，最重视的都是谁？未成年子女、小朋友嘛。所以只要遇到这种案子，我们眼中都只有看小朋友，好，只要为他好就好。所以不管你怎么判都没关系，原则上只要是为他好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这里你要抓他的法理，为什么会有例外？好，采用声明之非拘束性，都是为了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。所以如果考到这个法条，一定要写到这个法理。如果申论题的话，好，一定要提到这个法理，它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。所以法官，你只要站在这个角度都可以判，好，都可以处理，只要你认为这个状态对小朋友是最好的，好，这样就可以。那在我们诉讼法上，声明之非拘束性最重要的题目有两个，第一个就现在这个法条，第一个5721的第四项，好，附带请求事件有声明之非拘束性，还有第二个，好，我顺便一起讲，第二个是分割诉讼，关于分割方法的酌定。 好，分割诉讼，这个原告起诉好分割 A 屋，那他主张希望呢一楼哦是店面比较值钱，判给我，然后二楼给他。那最后法院判决准予分割，好，但是分割的方法说一楼给乙，好，二楼给甲。好，现在这个题目同样想哈，第一个问题，法院原则上能不能拒绝分割？在民法上有嘛，原则上不行，所以原则上人家来请求分割，法官就要去一定要做分割的动作，所以几乎正常的情况来讲，例外就不讲，例外像什么有禁止分割协议，那个就是例外嘛，好，那就不讲，原则上都是准予分割，原则上几乎都会准，好，因为法院不能拒绝分割，所以他的裁判主文通常都会准，那只要是准予分割就认为是谁胜诉，就是原告胜诉哦，所以纵使法院没有采用原告的分割方法，还是认为原告胜诉，这个同学要先知道，只要刑事上准了，好，就算是原告胜诉，我们都是刑事判断。好，第二个，法官如果没有采用原告的分割方法行不行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主题。第二个，声明之非拘束性，好，那刚才同学学过嘛，为什么在572(1)会有声明之非拘束性，因为呢你这个法官眼中只要顾虑到一个点就好，那个点就是小朋友的最佳利益嘛，其他什么我都不看嘛，对，我眼中只有这个问题。那如果右边这个状况也是有声明之非拘束性，代表这个法官眼中只要顾虑到一个问题就好，什么都不用管，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，民法上你学过分割诉讼最重视什么问题，我怎么分割最能发挥物质经济效用嘛，所以你这位法官你只要看这个问题就好了，好，只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好，其他我都不用管，所以你要从法理来背比较好背，好，所以这里也是声明之非拘束性，是因为你只要考量如何分割最能发挥物质经济效用，所以它一样有声明之非拘束性。好，所以法院可以不采用原告起诉的分割方法。好，只要法官觉得我这样分，好，最能发挥这个 A 物的经济效用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它也有声明之非拘束性。非常知道它原理，为什么不受拘束？是因为特殊的案子下，好，特殊的情况下，我只要考虑到那个部分就好。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管了，这个时候就会有声明之非拘束性。好，所以这里重视的关键字就是物质经济效用啊。好，我只要看物质经济效用就好，所以不受当事人声明的分割方法的拘束。好，回到这个表，好，处分权主义的第三个内涵。本来诉讼的终结交给当事人主导，好，所以当事人你可以做舍弃，可以做认诺，法官一定要判原告败诉或者是被告败诉，你可以做撤回，你可以做和解，好，终结这个诉讼。那例外呢，例外好像是574、594、574、594，好，比如说574啊，它是婚姻事件，594跟亲子关系事件有关，好，那574婚姻事件，这个我们后面上人事诉讼程序会讲到，婚姻事件禁止做认诺，认诺无效，舍弃不一定，有的可以做，有的不能做，好，哪些可以哪些不行，这个以后再讲，好，但你先抓一个方向感，就是舍弃认诺可能会受到禁止，好，可能会受到排除。那594的话，亲子关系事件，如果照现在的实务通说，舍弃认诺都不能做，意思就是说它都不适用384条，不适用， 好，所以如果当事人做了舍弃、做了认诺，法官并不是一定要给他败诉判决，而是法官还是要针对整个具体的个案，好，里面所有的诉讼资料来做一个判断，然后依自由行政来做最后的认定。好，这个是在574、594的规范。那这个其实同学也不要死背啊，比如说我能不能在路上随便抓一个男生过来说，我来打一个官司，好，确认这个人是我爸爸，确认他是我爸爸。那如果可以做舍弃、做认诺，就很可怕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随便来处分所有的身份关系，这样就天下大乱了。所以遇到身份诉讼，绝对要禁止你随便处分，好，这是为了避免产生很严重的一些后果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例外的特征都是什么？572之一、572之一、574、594，这个都是发生在人事诉讼程序嘛，所以它是因为人事诉讼程序、身份诉讼和身份关系的诉讼，身份诉讼特别重视公益性，所以它上位的法理就是为了维护公益。好，为了维护公益，所以涉及到身份诉讼的问题，我们会排除处分权主义，不让你随便来，好，不让你当事人随便来，然后还是由法官来决定，好，最后真实的状态是如何，真实的身份关系是如何，所以具有浓厚的公益性，就会排除我们的处分权主义，这样理解的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财产权都是用处分权主义，财产权的诉讼，身份诉讼就会采用比较大量的职权色彩，好，就是两个会不一样，左边就比较偏向财产权，那右边职权色彩，这就偏向身份诉讼，两个就不同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